伤心的事， 爱是铭记想忘记的事， 爱是一件让人希望又失望的事， 爱是失意曾得意的事。 是你。